存在，我们认真感慨，是因为青春除了谁改变。 It's a new dawn. It's a new day. It's a new life for me. Yeah. And I'm feeling good.

世界有多美，让烦恼都灰飞，别去理会自我敬畏。如果还有梦就追，至少不会遗憾后悔，顶着光勇敢追，远走高飞，说走就走一回。 熟悉的路口，喧闹的人群熙熙攘攘地走过，就像我从你的全世界路过，投影在你的心中，只带走一些回忆。匆匆遗忘，

80后的青春腔调，90后的激昂奋进，00后的热血未来。关爱青年计划，北京青年广播，我们不一样。 FM98.2 AM927， 好音乐让你的一天元气满满。活力 music， 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 地平线上明灭的光，在漫漫长夜指引征途的前方，瞳孔中央折射的光，把春来秋往装进心里去珍藏，在生命辉煌盛典上再留下自己的仰望，谁真的敢于无声的向往。平凡世界平凡的他，固执活过与理想化，有梦想的人渺小却伟大，一路上困惑和挣扎，我给你说一路真心的话，把嘲弄当作个笑话，世界会给出最好的回答。别去想他，世界很大，勇敢去表达。抬头仰望不知方向，就低头前往心灵归宿的地方，看一本书做一场梦，一次别离或是重逢，都是人生赐给你的恩宠。平凡世界平凡的他，平凡的相信着童话，平凡的我们渺小却伟大，路上困惑和挣扎，为你大口说出真心的话，把嘲弄当作个笑话，时间会给出最好的回答。别去想他，世界很大，勇敢去表达。 歌声里涌出的眼泪，是最清澈的爱，最痴着的期待。当拥抱给不安温柔关怀，给明天更多依赖，感动的是指尖能感受美好的存在，我愿意为你等待，感激所有的心无怨无悔，哪怕千山万水只望words, and I want you do.

盛放，我被写在你的眼睛里张扬。走过的路是一阵魔术，把所有的好的坏的变成我的心里的苦，就算不记得